我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方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大家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副庭长宋硕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了涉及到网购的一起案件。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一位消费者他在网上买了这么一些这个野生的河豚鱼干，后来结果发现呢，这种野生河豚鱼及其产品按照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是不可以进行随意的销售的。那最终啊，消费者将给他提供产品的经营者诉至法院，要求10倍赔偿。最终啊，法院呢是支持了这个原告方的诉讼请求。那除了这起案件之外，平时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容易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也将就消费领域的一些纠纷跟大家来具体说说。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首先跟大家介绍一起啊，这个消毒柜原价变为促销价，在线商城价格欺诈是否应该赔偿？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这个案子呢，纠纷的时间比较长，是在2015年10月份的时候呢，古先生呢，在一个也是著名的一个电器商城的这个网上网店，就是线上商城，然后看到当时呢有促销呢，销售一款这个康宝的家用碗筷消毒柜。 哦，我知道那种， 用起来比较方便，可能在西方它普及的时间比较长，在国内呢也渐渐的在被一些年轻人所接受 啊。就是我们平时吃完饭以后，把碗啊、筷子、盘啊、勺都洗好了之后，可以搁到那个柜子里面来进行消毒。 哎，对。然后呢，这个当时呢，这个产品呢，在这个电商的这个平台上呢，打的是这样一个口号，就是10月16号到10月18号，那仅此3天。然后售价呢是799元，已降300元。然后当时这个网页的这个标识这一块呢，就是也就是说原价是1099，打了一个小横杠，然后显示的呢是799元。然后当时呢，古先生呢就按这个价格呢就买了2台相应的这个消毒碗柜。然后支付了呢是1598的这个货款。 就是799乘以2嘛。 对。 嗯。 然后后来呢，这个古先生呢可能就是发现呢这个产品呢涉嫌一定的欺诈，就是他发现可能这个价格一直就是 799，因为如果要按咱们正常的理解呢，就是10月16号到18号，那就是这三天在卖。那也就是说过了这三天，咱们不说，当然电子这个有一些这个电器啊，或者说电子产品，可能它随着时间的这种推移，它产品可能总的这个价格，那有可能是要往下调的。 嗯，是的。 但是呢，这个来讲呢，就这个产品来讲呢，它发现啊，就是过了这个18号以后啊，一直还是这个价格。 嗯， 就没有什么变化。那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古先生呢，可能他就是联合了一些其他的朋友，对这个事情呢就向相应的这个发改委进行了这个投诉。然后呢这个发改委呢经过调查呢，就发现这个就是在15年的10月份到16年的6月份期间呢，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个线上商城，这个连锁电器的线上商城呢， 嗯， 它对一批产品可能都存在这种价格欺诈的行为。 哦， 那就咱们本案所说的这个消毒晚会呢，当时呢这个发改委呢，他做出的结论是这样，就是15年的10月16号到18号销售的这个所谓的799以降300的这个产品， 嗯， 那他经过这个发改委的核实，这个活动产品在促销活动开始之前的原价， 嗯， 就是799元。 哦，这一直是799。 对，嗯，也就换句话说，他不是说像这个商家介绍的这样，就是我是为了这三天的促销我去降价。 嗯， 那这里面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古先生认为呢，说我这个呢是基于我认为你降了300以后我才去购买的这种产品， 嗯， 结果我发现你这个原价就是799，那我认为你这就是明显的一种销售欺诈。 嗯， 那因此呢就诉到了法院。嗯，那这个 要求什么呢？ 要求呢它实际上是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咱们上期节目介绍了是食品安全法。 嗯， 那就这个事儿呢来讲呢，实际上是依照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认为这个商家啊存在欺诈的这种行为，他要求主张3倍赔偿。 嗯， 也就是说他这个两台机器嘛， 哦， 那就是1598那乘以3，这个是他最后要的这个损失。 嗯，对，因为按照他这广告啊，一般我们来理解就是说799已降300，就是说降了300之后的价格是799，而且就这三天，那么三天之后或者说这三天之前实际上应该是卖1099这么一个价格。如果说它这是一个真实的宣传的话，也就是说过了10月18号以后，从10月19号开始就应该恢复到原价了。但实际上整个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卖过1099，一直是799。 对， 嗯， 这样呢实际上呢是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讲，咱们普通的这个购买，它有一种可能就是消费的冲动。那你这个价格上的这种误导呢，那实际上很有可能是使消费者呢陷入一种错误的这个误区，或者说陷入一种错误的这种意思表示。 嗯， 那它导致呢最后的他这种购买行为的这种发生。 嗯，那这起案件这个被告方啊，这个商城有没有来到法庭出席案件的开庭，有没有表达自己的意思？ 这个被告实际上当时是出庭了。 嗯嗯， 出庭了呢，那他基于的呢是两点抗辩理由。 嗯， 那第一点呢就是说是由于这个人工，就是他们后台业务人员就是在这个审核的时候呢没有审核严，导致这个网页出现了一定的错误，这是他第一点抗辩理由。 嗯， 那第二点抗辩理由呢就是说他这一点呢可能确实有一些这个作为商家来讲呢是时常会有这种认识，就是说这个产品本身呢是我标识的是799减300，我是说我是这么标识的，但我产品的原价也是799。 嗯， 你消费者呢并没有与高于这个799元的价格去购买产品，所以他认为没有给这个古先生造成实际的这种损害。 嗯， 以这个理由为由呢就是说拒绝承担这个3倍赔偿的责任。 哦，而且这个799已降300这句话会有歧义，就是说799已降300是说降了300之后是799呢，还是799降了300之后剩499我再进行卖呢？这个有的时候理解会出现一些偏差哈。 在理解上有可能像主持人说的会有些偏差，但是在实际购买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倒不会产生就是很大的分歧。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在付款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结算嘛，结算的价格，这个价格是不变的。而且双方来讲呢，对这个问题呢，就是理解上呢是还是同一的理解，就是不会，就是他们双方并没有产生两种以上的解释。就像刚刚您主持人所说的，是不是有可能是499的价格你按799卖，这个作为古先生来讲呢倒没有这样的理解。然后他们在理解上达成一致，最重要的分歧是在哪儿？就是说你这种行为首先构不构成欺诈，也就是换句话说，那作为这个商城来讲，说我可能是标识错了，但是我产品我也没高于这个价格买，我没有对你进行欺诈。但是呢，这个古先生肯定会认为呢，说你这种价格标识的错误，你首先你是故意隐瞒了这个销售的真实价格。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对我是一种销售的误导，那导致我陷入一种误区，我去购买。那这个呢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抗辩的主张。 那么到底啊，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商城应不应该为此而承担三倍赔偿的责任？ 首先咱们要确定点，就是什么情况下符合是三倍赔偿。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55条的规定呢，就是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通过刚才法条的解读呢，就是咱们能确认的是，经营者也就是说电商的这个线上平台如果存在有欺诈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消费者是有权按照其购买价款的三倍主张赔偿的。那就咱们这个案子来讲呢，经过就前期的这个相关情况的介绍呢，其实争议的焦点也相对比较集中，那就是一点，就是说你在这个他销售的过程中这打的你这种标语到底是不是一种欺诈的行为。 那么到底算不算欺诈呢？ 判断欺诈呢，我觉得应该从两方面去考虑。就咱们这个案子来讲，那首先就是说应当具备一个欺诈的故意。如果说作为销售者来讲他并不知道，他是不知，那这种情况下呢，那并不具备这种故意。通过咱们前面发改委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调查的结论，可以得到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产品销售的原价就是799，那作为销售商来讲，他应当是对这个产品原销售价是明知的。在这个情况下他还去打说这个799已降300，尤其是我前面接到一个小的这个背景，就是当时那个网页还打了一个1099，画了一个横杠， 对， 灰色的， 对， 然后变成799，变成红色的这种价格，那明显这个经销商这个电商的这个平台它是存在这种欺诈的这种故意的。那他明知这个原价是这么多，你还写一降300，他存在故意。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咱们要判断的，作为销售者来讲，这种欺诈的行为会不会导致他陷入一种错误的认识。也就是说这个欺诈和他的这个认识之间存在一定的这种因果的关系。那咱们通常呢，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就是首先要看的是你在购买的时候你这种行为会不会产生一种误导。那通常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讲，你正常的去购买一种产品，那促销其实最大的对消费者的吸引来讲什么，就是价格， 就是便宜。 对。 对，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当然它不一定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是一个是一个很大的或者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 是。 那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就是作为销售者来讲，他不是专业的经销商，他并不知道真正就是这种成千上万种商品，那每种商品的这个真正的销售原价是多少，这个你作为克扣于消费者来讲，这个举证义务明显是过重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咱们以一种朴素的消费者的角度去站在这个产品的问题上来看，虽然说他购买的商品没有高于这个商品的销售的原价，就是说他不是以什么899啊或者999这种价格购买，但是他这种经销商的这种欺诈的行为有可能会产生他一定的冲动的消费。然后觉着这个产品可能很实惠，你看原来是1100块钱将近的这个东西，现在我以将近不到800块钱的这个价格去买到，那可能这个 价值便宜了很多。那在这个情况下呢，他会陷入一种这个错误的认识，导致最后的这种结果的购买结果，或者说购买行为的这种发生。 对，或者是说这个人呢，本来他没有打算买这个东西，但是结果看到了广告，觉得诶，价钱也不贵，而且还有这么大幅度的优惠，算了，我买一个吧。这样的话就等于说实际上是增加了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支出了啊，引导他有这样一个消费的行为发生了。 对，所以这个最终呢，我们还是认定这个电商平台呢，它存在这种欺诈的这种行为，最终呢，也是判决他赔偿谷先生这个所购价款3倍的这个相应的赔偿金。 那么既然判，一般情况之下，我问您哈，就是说判3倍赔偿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说他们双方这个合同就已经是解除了？那谷先生需要把他买的电子消毒的这个消毒柜还给人家，人家退还给他价款，然后在退还价款之外再支付3倍的赔偿，是这意思吗？还是说合同不解除你就赔3倍，我东西还想继续用。 就咱们这个案子来讲呢，实际上谷先生他买完以后，他实际上已经使用了这个消毒碗柜，因为他本身来讲，他对这个消毒碗柜的质量还是认可的。那因此呢，就咱们这个案子来讲呢，这个合同呢，实际上呢已经是随着交付，他已经履行完毕了。但只是在履行的过程中呢，他存有欺诈的行为。所以就谷先生来讲呢，他最后呢并没有说要求这个退还货款，然后返还货物，并没有这样相应的这个主张，而是呢仅仅的是基于这种他的这种气愤的这种行为，那主张了这个欺诈的这种损害赔偿。因为前面咱们那个背景也介绍了，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讲，他是要使用这个产品，尤其呢这个产品呢，因为它的征集的时间比较长，我介绍是15年他买的，这个15年10月份买的，之后呢就一直不停的在相应的这个物价主管部门，也就是说发改委这块投诉，投诉完了呢又和电商平台协商，协商无果呢进入到诉讼，所以周期是比较长的。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是为了避免自己的这个损失的就是进一步的扩大吧，然后他把这个两个消毒碗柜呢实际上是放在了他两个不同的住所，就是他有两处房子然后来使用。 也就是说在我们平时啊涉及到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些案件的时候，我们在提出这种3倍赔偿的请求，认为销售者构成欺诈的时候，其实并不一定要提出解除合同的这样一个诉讼请求。也就是说这两个是可以单独分开起诉的是吗？ 对，如果说这个如果说有可能就是说返还货款，那有可能它存在这种欺诈。欺诈呢，那来讲呢，它实际上是一种撤销合同， 对， 它可以去主张基于欺诈的这种事由。那也有可能呢，就是说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讲，实际上就像主持人您说的，他有一个选择权，那我也可以选择把东西留下来，我仅主张这个欺诈的赔偿，因为它基于的法律适用呢，它并不是基于的是合同法了，那它基于的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相应的3倍赔偿，所以它也不一定说非得像您刚才介绍的说我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啊，要求解除，或者说以这个欺诈要求撤销我赔偿这个相应的还进行相应的这个损害赔偿的这种违约，基于违约责任，提出呢相应的这种损害那个损害赔偿，那实际上呢他完全是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就基于你这种欺诈的行为主张相应的赔偿金。 好的， 这是可以在法律上获得支持的。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就是刘先生呢，就是通过这个互联网平台啊，也是看到一个第三方卖家，这个和咱们的第一起案件有什么区别呢？那个是个人，个人就是在平台上开的这种所谓的各个小的网店， 那这个呢，明显的就是我说的就是第二种情形，它不一样的就是在于它是在这个电商平台，它是作为第三方卖家以销售商的这种名义， 嗯， 去销售这个人参枸杞茶。 哦， 这个里面呢来讲呢，就是随着咱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可能但是呢一方面呢工作节奏又比较加强，那好多人由于工作压力呢他就有这种亚健康。亚健康呢，那各种产品这种滋补品的这个陆续上市呢，有些人呢就是买来呢就是一方面自己饮用，一方面呢就是馈赠亲友。 嗯， 那他买的这个刘先生呢，就是当时呢在这个网上呢就选了好几种这种人参茶。 哦， 有这个前面叫人参枸杞茶，还有什么红枣茶、人参红枣、人参金银花。嗯，等等的各个系列，他一共买了35盒。 哦， 花了1200多块钱。 哦，那倒还不贵啊，这个茶不是很贵看样子。 对，相对来讲呢，价格并不是很贵。 嗯， 但是呢然后他买了以后呢，结果呢收到货以后啊，看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里面呢肯定是含有人参。 嗯， 这个本身这个商家并没有欺诈的这种行为，比如说他有好多这个产品他标注，比如说有这种阿胶啊，或者说有这种什么这个人参呀，最后后来发现其实里面本身可能更多就是淀粉，它没有含有这些比较昂贵的这种滋补品，或者说这些药材的这种成分。 嗯， 那但是呢这个他看到这个标签呢，其实人参这个东西来讲呢，它可能相对来讲咱们有些消费者能够明白它是一种大补的产品，但它并不适合所有的人群。 啊，是是是。 啊，那比如说它这个产品的外包装也写了，比如像婴幼儿。 嗯， 那它属于发育期，那肯定是明显的这个不符合。那还有一些这个哺乳期的孕妇。那他们呢这些呢也是不适宜用这个人参进行滋补的。刘先生为什么要进行起诉呢？因为前面也介绍了，你看这个产品本身标识有人参也标了，然后里面有这个含量，不适宜的人群呢，它也标注了。 嗯， 那乍一看呢，这个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对啊，对啊。 那后来呢，经过这个开庭那个调查呢，发现呢，刘先生的主张是在哪儿呢？那他的主张就是说，这个产品实际上是他没有标注完全。 嗯， 那怎么讲就没有标注完全呢？这里面呢，他当时提交了一个国家卫生计生委的一个食品安全标准，他当时呢这个批复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批准人参为新资源食品的这个公告。当时在这个公告里面他是这么介绍的，就是5年及5年以下的这种人工种植的人参，那这个明确呢他规定了就是孕妇、哺乳期的妇女以及14周岁以下的儿童它是不适宜食用的。 嗯， 那这个其实经过介绍好像听起来很乱，然后有些听众呢乍一听呢，这个前面也介绍了，它这个盒上标识的就是、 差不多嘛， 差不多。你比如说哺乳区的妇女、孕妇，它这上的都有标识， 是 唯一的有争议的，也就是说咱们这案子来讲就是有分歧的地方在哪儿呢？那就是说对于这个婴幼儿，这个是原来这个产品这个茶叶标注的是婴幼儿不适宜食用，但是呢按照这个国家卫计委的这个相应的公告来讲呢，它指的是14周岁以下的儿童不宜食用。 嗯， 实际上通过这个比对呢，咱们就发现它这个按国家的这个相应的规定呢，食用的标准的规定呢，它这个人群比这个厂商标注的这个婴儿要更广一些。 嗯， 那什么是婴幼儿呢？实际上这个国家也有相应的这个是一个食品安全标准的这么一个定义，那就是说这个较大的婴儿呢，它指的是6个月到12个月这个月龄的这个人属于较大的婴儿。 嗯， 那幼儿的定义是什么呀？那它指的是12个月到36个月这个月龄的这个人。 哦，就是3岁以内。 这显然呢它和14周岁以下的这种所谓的儿童，那是 差很多的 、它的这个定义从概念和定义上来讲它是区别很大的。那这里面呢按照刘先生所说呢，他这个买的这些茶一方面是他自己饮用，另一方面呢也是要馈赠一些亲朋。 嗯， 所以呢可能就有一个困惑，那作为听众朋友们，那就是首先刘先生是一个男性，那这个年龄肯定是远远大于这个14周岁以上，因为他 吃没问题。 对，他吃没问题。 对对。 那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他还要主张10倍赔偿？那这个10倍赔偿到底能不能这个获得支持？那这个也是可能我觉得是相应来讲就是在这个案件里面 双方争议也比较大的一个方面。 那刘先生是认为他这个标注是有问题的。 对，因为你是不符合国家的这个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的这种标注，你要标注的范围大一些，那本身没有问题，因为你这个食品标准你采用更高的标准，比如说青少年，那青少年其实这个来讲，那相对来讲肯定它比儿童的范围要广， 对 对, 对吧、那你这个你没有进行一个标注，你只是做了一个限制性的标注，那实际上它国家的安全标准比你这个要严格。 对， 那这是刘先生的这个认识。 那作为销售商来讲，他们什么意见呢？ 那销售商是不同意赔偿的。那他的理由呢，主要就是说，一个就是说我这个标注我已经进行了一个提示。那第二个呢来讲呢，你这个也没有对你造成一个实际的损害。那就像咱们前面介绍了，我又引申介绍一下，他是一个男性，那一个成年的男性，那你本身你喝这个可能确实是不会造成损害。 而且吧，它标注呢，就是说标注可能的确会有一些不是特别完善的地方，但有的时候呢它不影响正常的使用。有些食品可能本身质量是很好的，但它可能标注啊包装有一些小问题，用起来没问题，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 有可能。就这个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业界来讲呢，可能它就是所谓的一种标注的瑕疵。 瑕疵啊、 瑕疵，但是说到底说能不能违反不违反这个相应的安全标准。或者说第二说，换句话说，能不能对这个潜在的人群产生一定的危害。那这个来讲是一个咱们判断十倍赔偿的这个一个依据。那也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个你标注的这个含量，可能你就像我前面介绍的，你比国家的这个相应的安全标准如果要高的话，那本身是没有问题，你不符合这个，那是应当是一种欺诈的行为，那主张不了十倍安全。 是。 那但是你这个标注的东西，你不符合国家的这种安全的，那回到咱们这个案子来讲呢，那如果说依照这个商家的这种行为，可能确实是刘先生饮用，他不会对他造成损害，但是由于他馈赠亲友的这种行为，有可能会对潜在的人群，比如说亲友会有 孩子， 对他，因为这个亲友的家长可能看到这个标签呢，没有摆这个，比如十几岁的这种儿童，比如说七八岁的这种小学生，他看到说这个符合，那有可能出于发育期，那就给他食用了，因为毕竟来讲，普通的消费者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这种医药领域的这种，或者说食品安全领域的这个专家，他可能对很多专业性的东西并不是很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标签的标注，包括一些含量的标注，它有一些国家的强制性的规范，那它就是通过这种规范要保证这个相应的人身安全，那就这个情况呢，有可能会存在一种就是潜在的这种风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咱们国家的这个十倍的这个赔偿，它本身来讲呢，并不是以人身损害遭受到实际损害为赔偿的前提。也就是说，你只要是潜在的存在这种危害的可能，那作为消费者来讲，他就有权利去主张这个十倍的赔偿。 那最后这些案件是个什么结果呢？ 所以就是基于以上这两点，就是前面我也介绍了，第一就是说他是存在这种潜在的这种食用的人群，因为亲友之间他肯定会有一些小孩。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你这种行为由于你标签的不完整，那存在一定的瑕疵，这种瑕疵的行为可能会导致潜在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这种不符合食品安全的这种风险，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潜在的这种人身伤害的这种可能存在，人身损害的这种可能的存在，所以最终呢，我们还是支持了这个刘先生的十倍赔偿的这种诉讼请求。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在明天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